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苏威兄弟闻言咯噔一下，心头惊疑不定。闺名也就罢了，母亲表字素来没几个人知道，更不必说阿史那皇后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突厥人又是从何处得知的？ 30多年前，秦霜寒远走突厥，拜入我师门下，倚仗我师宠爱信任，于某夜盗走我师信物，返回中原。如今我师有令，命我找到此人，要回信物。我自入中原之后便苦苦寻找，没想到在长安偶然见到秦老夫人一面，方才知道我寻遍不至的秦霜寒就是美阳县公的母亲秦老夫人。哼，秦老夫人这些年隐藏的未免也太深了，谁又能想到如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秦老夫人竟然便是当年名闻塞外的阿依萨无烈呢？ 胡言乱语！我母亲从未去过什么突厥塞外，你要寻亲便自去寻，别随意往我们苏家泼脏水，当我苏家好欺侮不成？ 秦老夫人，你做过的事情还要矢口否认不成？若我没有记错，你戴在右手上的这枚戒指便是当日我族圣物，也是代表我师尊身份的信物。界面上的图腾乃是我族特有的金莲花，这难道也是巧合？ 这突如其来的一出将所有人都弄懵了，不由自主都望向秦老夫人的手。后者手上的确戴着一枚戒指，上面镶嵌水晶，底下若有金色花纹，流光溢彩，甚是漂亮。眼见今日变故断难善了，苏威暗暗后悔自己没能在段文央刚进来时就将他拦住。 不管你意欲何为，今日是秦老夫人寿辰，大家高高兴兴坐在这里为她祝寿，你却偏偏进来捣乱，还说是奉皇后之命。既然如此，你这就与我入宫，到皇后跟前当面对质，我倒要看看皇后为何让你来破坏别人的寿宴。 皇后派我过来送礼，礼我送到了，皇后的使命已经完成，如今这件事却是与我师尊有关。陛下英明神武，就算他老人家知道来龙去脉，想必也不会拦着我向秦老夫人讨要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更何况以我师的名头，又何须专程与秦老夫人过不去呢？ 你师从何人？ 突厥葫芦姑是也。 葫芦姑可是那个20年前与齐凤阁交手之人。 那一战天下谁人不知啊，现在都还为人津津乐道。葫芦姑落败，被迫历仕20年不入中原，他倒是个守信之人，果然20年未曾踏足中原。 武功到了齐凤阁、葫芦姑这样的境界，即便落败也不大可能丢了性命。哎，我听说啊，当年齐凤阁武功虽然是天下第一，可葫芦姑也不差，齐凤阁杀不了他，便逼他立誓。 按照燕无师的行事风格，若是他有机会让对方立誓，说不定会叫葫芦姑直接自杀，斩草除根，免去后顾之忧。但齐凤阁明显不是这种行事风格，他看出突厥对中原的野心，又敬重葫芦姑同样是一代宗师，不愿羞辱对手，因此只立下20年之约。20年后，齐凤阁已不在人世，葫芦姑也没有重入中原，来的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坤爷在半步峰上打败沈乔，一个却忽然造访苏府，说苏威苏乔之母是葫芦姑的弟子。前一件事已经不算什么新鲜消息了，沈乔落崖之后，玄都山也易了主，渐渐的不再有人关注这位前掌教的下落，只是有人提起那一战时难免要唏嘘一声， 觉得齐凤阁后继无人。后面这件事却正在众人面前上演，称得上惊天秘闻。不管此事真假，秦老夫人名誉定然有损。苏乔勃然大怒，也不多废话，提剑便想令段文央闭嘴。 葫芦姑要信物，为何不自己来取，反倒还要差遣你来？ 阿娘，您…… 你什么你？你可知道这信物有何用？金莲花为突厥象征，也是拜火教圣物，有这枚戒指在手，葫芦姑便可号令波斯、吐玉魂、于田、党项等高手齐聚突厥，助突厥可汗进犯中原。当年北周尚未建国，东西魏战火不休，彼此元气大伤，再经不起突厥的大规模南下。我拿走信物，葫芦姑便无法自诩拜火教正宗，号令塞外群雄，突厥如去一臂，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枚戒指的确是葫芦姑旧物，也的确是被我带回中原，可这么多年过去，葫芦姑都没有派人来取，为何时隔三十多年却派你前来？ 这是我师临终前的遗命，身为弟子自当替他完成。 果然， 既然老夫人承认，一切就都好说了。还请你交出戒指，以全我师遗愿。 说罢，他似乎想起什么，四下望了一下，最后将视线落在沈乔那里，像是刚刚才发现对方。 巧得很，原来沈掌教也在。那能否劳烦您做个见证？ 沈某已非掌教，怕是要让段兄失望了。 沈掌教真是大隐隐于世啊，以你的德望，若是道出身份，恐怕连纯阳观的人都要排到你后面去，哪里还要假托燕宗主的名义来赴宴呢？难道江湖传言你与燕宗主关系匪浅，同进同出，竟然是真的不成？ 坤爷约战正是段文央送来战帖，自然认得沈乔身份。他是坤爷师兄，却因有汉人血统的缘故，在突厥身份不如坤爷，是以上次代表葫芦姑出战的人是坤爷而非他。谁也没想到今日原是来祝寿，却看了接连两出大戏。宴席上一时间嗡嗡作响，大家纷纷朝沈乔望去，面上惊诧莫名，连旁边的普六如坚也大为讶然，扭头去看沈乔。 这沈掌教落崖之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江湖上都猜测他自觉愧对玄都山，没脸回去，就隐姓埋名蹲踞深山了。真是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寿宴上见到他。 好好一个掌教，如今竟然依附魔门，真是丢尽齐凤阁的脸面哟。 真没想到这瞎子竟然是沈乔，昔日的玄都山掌教如今竟这般病弱消瘦，亏我上玄都山之前还在遗憾不能与之一战，如今看来他倒不配做我的对手。 沈乔闭口不言，没有再回答段文央的任何问题。秦老夫人叹息一声，除下手中戒指递给儿子。 唉，这原本就是葫芦姑之物，时移世易，物是人非，本也该物归原主，拿去吧。 他出身高门，却远赴突厥拜师，还曾与突厥上师葫芦姑有过这样深的渊源。苏威、苏乔两兄弟打记事起，就以为母亲只是寻常闺秀，与父亲感情极好。如今听母亲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复杂情绪，似乎与葫芦姑还不仅仅是寻常的师徒关系。葫芦姑更是古怪，没了信物却迟迟不来讨要，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段文央现身， 这段往事方才大白于天下。苏乔抓心挠肝，却不好在这样的场合多问，只好接过戒指递给苏家下人，让其转交给段文央。段文央接过戒指，行了一个突厥礼：“ 老夫人深明大义，在下感激不尽。有此信物，在下也能对吴师有所交代了。” 葫芦姑是如何去世的？ 吾师为修天人之境，闭关突破，以3年为期，命我们不得入内打扰。谁知期限一到，我们入内观察时，却发现他老人家已经作画了。 在场年纪大一些的人还记得，当年葫芦姑雄心勃勃，妄图横扫中原，最后却止步于齐凤阁的风云往事。可惜一代宗师终究也是风流云散的结局，此后江湖天下再如何风起云涌，也与葫芦姑齐凤阁无关了。天纵英才，风云流散，空余喟叹唏嘘。秦老夫人默默无言，不知心中作何想法。苏威、苏乔恨他坏了母亲寿宴，见状不再客气：“ 戒指既已拿到，还请阁下速速离开苏府。”“ 哎，二位郎君且不忙着赶我走，我此番前来还想问你们要一个人。”“ 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苏二郎怎么问也不问就一口拒绝。“你放心，我不是想对秦老夫人不利，戒指业已拿回，吴师心愿已了，我自然不会再纠缠。我说的那个人却是奉他波可汗之命来要的。”“ 那你就该面呈陛下去说，苏府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来人，送客。”“ 且慢，美阳县公可有一妹嫁与元雄，此人与我突厥素有嫌隙，如今突厥与周朝结盟，可汗命我将此人一家老小带回突厥处置，还请美阳县公将他们交出来。” 苏威面色微变，对方口中所说确实是他堂妹一家，因堂妹婿元雄得罪了突厥，生怕突厥会仗着双方结盟而来要人，所以特地避到他家里来，苏威也暗中收留了他们。却没想到段文央得到消息竟不依不饶找上门来。“ 他们去了何处我并不知情，你若要找人就自去寻找，与苏府无关。”“ 还请美阳县公勿要令我难做，我念及先师与老夫人的渊源，方才特意上门要人，而非直接禀告你朝陛下。若等周主下令，只怕贵府就要难堪了。”“ 你专门挑在我母亲生辰之日上门耀武扬威，先是索要戒指，我们给了你，你反倒还得寸进尺起来了。莫非以为我苏家怕了你不成？说了人不在这里就不在这里，滚！”“ 哼，听闻苏二郎君师从纯阳观，想必身手不凡，今日恰逢其会，正要讨教讨教。”“ 哼，好啊，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明明是来砸场子，却非要装纯良。今日是你自己送上门，死了残了可不要哭着跑去你们突厥可汗那里告状。” 话音方落，他便已经朝着段文央扑了过去，这一扑却不是毫无章法规矩，而是配合剑法深随意动，潇洒漂亮之极。当下便有人大叫一声好。面对苏乔一手灿若天花的剑法，段文央不慌不忙，也没后退，待得对方剑光漫天悬至身前，方才直接空手探入剑光之中，空手入白刃。他的手非但没有被剑光绞碎，反而将剑光生生遏制住。众人定睛一看，只见段文央右手竟稳稳捏住剑身，轻轻旋转手腕，也不见如何用力，剑身便被弹得嗡嗡作响。苏乔的剑差点握不住，脱手而出。他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他的武功比不上师弟李青鱼，但在江湖上也能跻身一流行列。 从未遇到这种刚开打就差点陷入溃不成军的境地。难道因为对方是葫芦姑的弟子，便强上一筹吗？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